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看窗外忙碌的人群，都有各自的故事。来一杯咖啡，放松心情。北京时间10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，维修理赔限时团购，最高可免工时费，首次进场工时5折，国一国二置换新车，最高享1万元补贴，另赠送微波炉。关注庆阳汇众微信，了解详情，咨询热线6122-9988。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，应有尽有。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-1964-2139。 感恩教师节，汉清起亚 4S 店好礼送不停，即日起至9月30日，凭教师证购车可享9折优惠，进店续保，保养更有好礼。详情请致电汉清宏宇起亚 4S 店5703-3993。北汽绅宝推出36期包牌贷，包牌包税包保险，月供1860，只要12800，绅宝就能开回家。详询北京汽车房山永超 4S 店8931-2268。 上汽大众 SUV 家族，首付30%起，2年零利率，品质恒强，祝您快意人生。真浩泰 4S 店，恭迎您的莅临，销售热线0106886-6688。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。 哎呀，老姐们，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、宴会、婚宴、包场聚会、婚纱摄影、婚庆策划、酒店住宿全有了，场地老大了，服务老好了，省时省力，最主要还省钱。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，懂咱老百姓，皇室婚礼，亲民消费。 哪儿啊？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玉花园2里站，下车即到，电话400-078-0808。 959资讯快报。 为持续保持打击两维行为的高压态势，坚持对新增两维行为保持露头就打、出土就拆的零容忍态度，近日涿州市码头镇组织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改行动，拆除3处违法建筑，使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得到惩治，拆违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。近日，涿州市东城方镇召开重点工作部署会，会上制定了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攻坚风暴行动实施方案，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、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，明确督查整改的目标和实现，按程序步骤安排好各项整改内容和行动。就双贷工作，该镇要求力争在9月底前27个村达到燃气公司的验收条件。对于脱贫攻坚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，该镇要求对照标准逐户摸排、逐户卡尺，时刻以群众利益为导向，求真务实，做到真真正正的惠及民生。近日，涿州市义和庄镇组织开展专题学习培训，对党的18届六中全会等会议精神进行集中学习，要求全体干部将此次学习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，深刻领会精神实质，以理论指导实际工作，将上级党委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。近日，涿州市孙家庄乡召开2017年入伍新兵欢送会，欢送会上，该乡有关负责人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带上了红花，向他们表示祝贺，并希望新兵到部队后立志军营，听从指挥，加强学习，苦练本领，早立新功，为家乡人民争光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言行体现修养，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走，一片稻禾，一把心火，烧得令人愁愁愁。和他在路边，就小狗，竟是写到算了手。世界烟解酒，让他怪我多情难忍受，为爱情冲昏头，忠言逆耳没朋友，爱上他不要家，心头难容易离殇， 现在就陪我去山山绕绕。

场夜不应有着缺口，前面是山，仍还未见尽头。Linda Linda Linda Linda， 可不可不要走？这是时候交出以及接受，当你我被爱占有。斜斜朦胧街中，窗纱卷满爱望你的晚风。如若这刻你推脱说很夜了，我是难以衷心去相信。还未见尽头， Linda Linda Linda Linda， 可不可不要走？这是时候交出以及接收，当你我被爱占有。 心的过去，于是慢慢的唱你从来未曾听懂的旋律，用我悲伤的声音轻轻的敲我依然无法释怀的寂寞，是否还能醒一回，如果把它换作你，于是 在这嘟嘟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，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，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。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，假惺惺的想要他，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，这才真正的可笑。爱得太真，太容易让自己牺牲，太容易让自己沉沦，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。

重船。记得那一天，你像是丢不掉的天，弥漫着我，再也去看不散。永远无法抹去，生命在孤影孤影，我主选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，却不能让它继续永远。那天你走出我再也没有出现。 是真要分手。 手却又分开。